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李云街躺在床上，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玩着手机，旁边的平板电脑里放着他最喜欢的综艺节目。手机他当然也是有的，那是老妈淘汰下来的旧手机，只是往常老师和家长不让带去学校。他打开 QQ， 收到了刘思明发来的信息，满屏的道歉。 哼，没完了。 说着把手机一撂，转身拿起了他的平板电脑，看着视频，李云街笑了。 是一天， 李云街所粉的男子偶像组合叫 Young Power， 意思是年轻的力量。组合里一共有五个人，但是他最喜欢的是一天。这个时候，一天正在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他输了。主持人问一天有没有女朋友，一天笑着摇头。这么美好的人怎么可能有女朋友呢？要是有，对方得有多完美才能配得上他呀。 嗯，无聊。 李云街说着关掉了视频。他不清楚自己这是怎么了，反正现在的他有些不开心，不是超级无敌特别不开心。按说老妈今天两次替自己解围，自己应该感激的，可是刚才在锦花院门口，老妈为什么不像何露妈妈那样去怼思明妈妈呢？刘思明觉得他妈给他丢人了，李云街也觉得自己的老妈给自己丢人了。刚才老爸进来劝慰，李云街想说这些的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只是问了老爸， 刘思明的事妈妈都跟你说了吗？ 好，说了一些，我跟他意见一致啊，认为薛老师和思明妈妈都有些小题大做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别想这些， 该怎么样还是要怎么样，等找着机会了我就跟他聊聊。 跟谁？刘思明？你要跟他聊什么？ 我就跟他说，喜欢一个朋友啊，有很多种方式，但最正确的方式得是对方接受并喜欢的那种。 我可不想让他喜欢我。 啊，对了，爸爸给你提个醒啊，妈妈现在还没有确定肚子里是不是真的有小宝宝，这件事先别往外说。 嗯。 啊，这表姑过几天就回来了，暂时呢也对她保密。 知道了。表姑又不是外人。在李云街看来，表姑兰香就是家里人，这几年一直照顾着他们的饮食起居。 没错啊，但是女儿，你想，有小宝宝呢是开心的事，可万一要是没有呢，让表姑空欢喜一场，这样也不好。 嗯，那些小纸条不算数吗？ 什么什么纸条？哦，那叫试纸，不一定准确，这个得医生说了算。 那医生能看出来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吗？ 这个男孩女孩都一样。 不一样，男孩都跟熊熊刘思明他们那么讨人厌，女孩才好啊。 哎呀，现在啊还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呢。 老爸，要是有希望是妹妹，必须是妹妹，妹妹多好啊，还可以帮她打扮呢。 哎， 李玲又交代了一些话，这才离开女儿的房间。李云街吃了巧克力，玩了手机，追了剧，还看了会儿漫画，终于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李玲就送女儿去练琴了。许梦安到底坐不住，自己先去了医院。等李玲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许梦安确实已经怀孕近三个月。医生没有问他们要不要这个孩子，而是直接让许梦安去高龄妊娠门诊。开放二胎后，这家三甲医院特意开设了高龄妊娠门诊。许梦安没去，他拉着李林就出了医院。 哎，你等等， 我， 你说到底是怎么想的？ 许梦安正要说什么，手机响了，只听得许梦安语速很快，应该是工作上的事。许梦安挂断电话后，转过身对李玲说：“临时有事儿，我得回趟公司。等云杰练完琴，你带他在外面转转，中饭和晚饭都也在外面解决吧。” 看把你急的，咱们这档事儿还没有解决呢。 许梦安指指自己的肚子。这事儿急也没用，我要好好想想。孩子生出来得负责，对孩子负责，对你我负责，还得对迎接负责。你说的，这关乎整个家庭。 是，那我先陪你去公司。 不用了。 切，说我不关心你的是你啊，这会儿我想关心你了。说不用的也是你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云杰不是快下课了吗？别让孩子等着急了。 你说这孩子见了我肯定得问呢，就问你肚子里是不是真的有宝宝了，那我该怎么说啊？ 暂时先说没有吧，还有你爸你姐那边，我妈我妹这边啊。 哎呀，这我都知道啊，不用你说了。 到底是多年夫妻，默契还是有的。哎，对了，吃饭的时候多征求一下女儿的意见，不管她想吃什么都带她去。许梦安说着伸手拢了拢丈夫敞开着的风衣。 哎呦，是不是觉得咱们的这个意外亏欠了女儿？其实吧，你不用这么想。 赶紧去接她吧。啊， 哎，许梦安风风火火赶回公司，果不其然，又是于海 半道劫了新苗传媒的大客户，杀了市场部的同事一个措手不及。这于海是许梦安的大学同学，两人毕业后又进了同一家杂志社。只是于海比许梦安有先见之明，早早辞了职，创建了蓝海传媒，做了 H 城第一个本土自媒体 H 城百事通。别看百事通这名字简单而粗放，可内容是包罗万象，成为了 H 城人的生活指南。于海也因此挖到了他的人生第一桶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新苗传媒作为后起之秀，一开始的定位和蓝海传媒差不多，因为二者缺乏差异性，新苗往往只能是分到他的残羹冷炙。直到许梦安跳槽到了新苗当了内容总监，情况才有所好转。 许梦安的对策很简单，于海包罗万象，可他许梦安只想做细分，于是他将目标用户定位在了年轻群体，还自主研发了乐活 H 城 APP， 并且迅速崛起，引领着年轻人的潮流生活。许梦安跟几个部门总监开完临时会议，已是中午，他正准备叫外卖，就接到了于海的电话。许梦安这个周末加班就是拜这人所赐，他倒好，还有脸给自己打电话。 哎，还没吃呢吧？ 怎么心虚了？要请我吃饭？我没空。 不就抢了你们一客户吗？至于吗？ 两个人在于海说的餐厅见面了。 于海身穿一身名牌，满脸都写着小人得志。吃什么？随便点啊。 啊，当然是什么贵吃什么呗。 怎么样，被截胡的滋味不好受吧？ 吃饭的时候我不想谈工作。 哎呀，你说这当年要不是李林截了我的胡，咱俩这关系现在应该不是这种定位吧？ 少来，加一块儿都快100岁了，说这些有意思吗？确实，要不是半道杀出个叫李林的学长，许梦安没准真的会沦陷于于海的猛烈攻势下。 于海叫来了服务员，点了菜，这才问道，上回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慎重考虑过没？ 大概两个月前，于海提出重金聘请许梦安到他的公司任职。许梦安一直以为是于海说玩笑，没当真，也没有认真的想过。对目前这份工作，他谈不上多满意，但是很充实。我说，真想挖我？ 那还有假呀？ 给我个理由。 这理由嘛，很简单啊，咱俩是老同学、老同事，彼此了解脾性。 嗯， 这些年了，咱俩又是竞争对手，互相知根知底。这细细算来，咱俺俩相爱相杀都快20年了吧？儿梦啊， 嗯， 20年是什么概念？你想过没有？你说咱俩要是不合作，不搞点大事情，简直天理难容啊。 喝。许梦安喝了口水。 今天李云街练琴状态不是很好，老师总说他的手指太僵硬，情绪也不够投入。李林来接女儿的时候，李云街正委委屈屈地坐在钢琴旁边，一言不发。 今天先练到这里吧。 老师说完，把李林叫到了里间。 李云街嘴巴一扁，眼眶里的泪水直打转。学钢琴是自己的意愿，比起那些主持朗诵、书法美术、舞蹈声乐，他其实更喜欢钢琴。可不知为什么，自己越是想学好，就越觉得很难。爸妈总说钢琴只是个爱好，喜欢就行。喜欢的事就更应该做好啊。 像他李云街，成绩平平，那些个特长也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单个拎出来好像还真没有拔尖儿的。刘思明都得了长跑冠军呢，可是李云街呢，所有参加过的才艺比赛好像都和冠军无缘，总差了那么一点点。 李林从里间出来，让李云街跟老师鞠躬道了别。他们走出少年宫，父女俩并肩走着。 爸，老师都跟你说什么了？ 啊，夸你呢，说你有进步。 夸我干嘛不当着我的面，非要跟你私下说呢？ 那不是怕你骄傲吗？ 李云街突然想起什么。哎，老爸，医生怎么说？有宝宝吗？男孩还是女孩？妈妈呢？ 你这么多问题，我应该先回答哪一个啊？ 我妈呢？ 啊，她公司有事，去加班了。 老妈加班是常态，所以李云街只是点了点头。 啊，还有啊，这医生说没有宝宝。 嗯，没有啊。李云街止步，看着路边的行人，他接着说，要是有了就好了。 这么说你真想要个弟弟？ 是妹妹，我想要个妹妹。 哦，为什么呀？ 我太笨了，连钢琴都学不好，我什么都不好。要是有妹妹，可以让妹妹做你们的乖孩子。 李林听了这话傻眼了，还没等他说什么，女儿提出她想去看看外婆。 餐厅里，于海再次向许梦安抛出了橄榄枝。于海让许梦安跳槽到他的蓝海传媒。于海，我发现你现在不但小人得志，还变得特别自负。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就当什么都没听到。许梦安笑了笑。 你忘了你那会儿还在杂志社犹豫着不愿辞职的时候啊，我就跟你说过了，让你来跟着我干。 于海，知道我为什么没答应吗？ 你说说为什么。 你呢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你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新苗的老张当初找到我的时候说的可不是什么孟安出来跟着我干，你猜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啊，许孟安顿了顿接着说，他要把新苗拜托给我。事实上这三年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我身为新苗的内容总监，他给予了我充分的权限和尊重，整个公司的氛围也特别好。老张是新苗的老板，正如许梦安说的那样，他的主张一直都是放权给公司中高层。 那你都这么说了，我也只能是知难而退了啊。咱们聊点别的呗。那最近家里都好吗？ 老样子，咱们也有日子没见了。你和婉珍都好吗？婉珍是于海的妻子。说起来，当初他们俩结合还是许梦安给牵的线。去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从此于海就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婉婉，小女儿叫珍珍。于海结婚晚，婉婉比许梦安家的云街小，今年才九岁，两个家庭来往不算少，偶有聚会。婉婉最喜欢跟在云街屁股后面一口一个姐姐，现在婉婉自己也当姐姐了。 于海听到许梦安问自己的家境，笑容瞬间变得有些苦涩。哎呀，一言难尽呐。 外婆家离李云街学琴的青少年宫不远，老爸建议骑共享单车过去。李云街撇撇嘴，心下有些不乐意。他想说，我这些天受了那么多委屈，老爸居然还让我骑车。他告诉老爸说，我不喜欢骑车。 嗯，好， 那听你的，咱不起了，我这就叫个车。 这就是老爸和老妈的区别，老爸听李云街的，老妈总让李云街听他的。不多会儿就到了河间巷，外婆家就住这儿。在巷口的水果店，父女俩选了些时令水果。 哎，老爸，这个外婆喜欢吃，哦，这个外公喜欢吃。 嗯嗯。 看到女儿脸上重新有了笑容，李林这才释怀。女儿虽然已经15岁了，但是和她的同龄人相比，她属于晚熟的那种。女儿还有难得的天真，这份天真却又正是李林所忧虑的。他们还没进外婆家的门呢，就听到了小姨的声音。李林推开院门，拉着李云街快步走了进去。屋子里真是太热闹了，小姨正跟小姨夫吵架，熊熊拖着电话线跑来跑去，差点就绊倒了劝架的外公。 外婆看到李林父女来了，连忙拉住李林：“ 哎呦，赶紧劝劝吧，这两个人又闹离婚了。” 老爸李林可不擅长劝架，这事儿应该让老妈来。果然，那二位是唇枪舌战，太激烈，李林根本插不进嘴。熊熊在一旁大哭起来，外公外婆又只好腾出空来哄他。李云街觉得脑子里有股热气往上冲，他径直走到熊熊跟前，大声喝道：“别哭了！” 熊熊止住了哭声，睁大眼睛看着凶悍的表姐：“ 再哭就把你扔出去！你都上1年级了，怎么还那么不懂事？” 熊熊只是抽泣着，愣是不敢再撒泼了。 还有你们小姨小姨夫，拜托你们了，吵架能不能回家吵？别当着外公外婆的面，他们年纪这么大了，还让他们操心，合适吗？ 李云街看着许梦欣和老贾， 李林和两位老人都愣住了，老贾颓着脸，一声不吭。 许梦欣惊诧地看着李云街：“ 你一个小孩，你……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再说，我就算是小孩，那又怎么了？”小孩就不能说你们大人的话了吗？小孩就得天天开开心心不发脾气了。我…… 吕云杰说着说着眼泪水就滚了下来。 我小孩也挺不容易的，你们这些大人根本就不知道。 外婆连忙过来紧抱住李云杰：“ 哎呦，你们别吵了，看把我云杰吓的。” 李林趁机把老贾拉到院子里，外公也抱走了熊熊。 小姨妈叹口气走到李云街跟前：“ 小姨的错，行了吧？” 李云街哽咽着：“ 小姨，我喜欢以前的你，那时候你还没结婚，喜欢给我扎辫子，喜欢给我买裙子，那时候你总是笑嘻嘻的。 乖乖，来来来，快坐下，小姨这就给你扎辫子。”“ 我不要。”“ 要的要的，只是小姨很久没给人扎过辫子了，也很久没给自己扎过了，扎得不好，你可别怪我。不怕你笑我，我今天跟你小姨夫吵架，就是因为他想让我把长头发给剪了。”“为什么呀，小姨？”“因为……” 许梦欣指指自己的大肚皮。“ 因为我快生宝宝了。” 许梦欣生熊熊时便听了婆婆的话，把一头爱若珍宝的长发给剪了。月子里不能洗头吗？好，不就是一个月吗？我忍。好，不就是长发吗？我以后再留。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10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夜，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对爱干净的许梦欣来说，生熊熊的那个月简直是惨无人道的一个月，除了不能刷牙、洗头、洗澡，他还像头背负着产奶任务的奶牛，每天被填塞进各种他根本不爱吃的草料。直到现在，一闻到鸡汤的味道，许梦欣还是想吐。所以这次不管婆婆和老贾怎么说，许梦欣坚持要去月子中心。头发不剪，鸡汤不喝，我要去月子中心。何况家里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他许梦欣平时少买几个包就够了。为了这事儿，他在家里跟婆婆吵了一架。 婆婆从老家过来就是为了给许梦欣坐月子的，人家说了，请个月嫂是可以的，但是没必要去月子中心啊，还怂恿老贾让他带着他媳妇儿去剪头发。许梦欣就跟婆婆辩解，婆婆被逼急了，竟然说， 合着你去什么月子中心，花的是我儿子的钱啊？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哪有这样的女人啊？挺着大肚皮涂脂抹粉的，这些粉啊、口红啊，可都是毒药啊。 这话一下刺痛了许梦欣，他拉着老贾就回了娘家了，让自己的爹妈来评理。许家二老还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呢，许梦欣就先跟老贾吵了起来。小姨虽然不开心，但是还是给同样不开心的李云街扎了辫子，是李云街小时候最喜欢的蜈蚣辫，从头顶开始编，编完了看着特别的利落。 小姨，你知道吗？一天也扎过这样的辫子。当然知道了，我最近在追的新剧，他还客串了呢。超级帅，对吗？那是，这说明啊，咱俩的眼光是一样一样的。 瞧着这二位云开雾散了，外婆连忙招呼大家吃饭。吃着吃着，说起了许梦安。李云街到底是个孩子，不知道被谁一带，就把话题带到了老妈去医院检查的事，外公惊得筷子都掉了。李林在一旁忙说，没有事的，就是虚惊一场，梦安没有怀孕。 要真的有了是好事儿，再生一个也好给云街作伴啊。外婆笑嘻嘻说着，给李云街夹了一块肉。李云街忙道，外婆，我怕胖，我要多吃蔬菜。 瞧瞧这孩子，一点都不随他妈，倒是像欣欣。哎呦，欣欣也这么臭美。 怎么说到我头上来了？ 许梦欣这话是跟自己妈说的，却一直在打量着李林。 小姨子许梦欣的眼神让李林有些不舒服，他起身离座，走到院外抽烟。不一会儿，许梦欣也来了，李林赶紧把烟掐了，顺手丢进身旁的垃圾桶。 姐夫，我没那么金贵，怀两次了，也没说让老贾戒烟，只是啊，平时他在家烟瘾犯了，就在书房抽。 哎，我没啥瘾，偶尔抽着玩呢。 真怀上了？ 哪有，没有的事。 我说姐夫，你骗得了爸妈，可骗不过我。刚才云杰那么一说，我紧张的手都抖了。 餐厅这边，许梦安看着于海。 这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就一言难尽了？ 于海犹豫了一下，才说道：这婉珍想出来上班。 以你们家的条件，能一口气请五个保姆，还真不需要婉珍留在家里当老妈子。 嘿，那你这么说，以我们家的条件，也不差婉珍上班挣的仨瓜俩枣的呀，你说？ 大男子主义的极致体现。 不是，你先听我说完啊。前年我妈不是没了吗？我爸一个人在老家，我不放心，前段时间就把老爸给接了过来，现在跟我们住在一起。这住一起吧，相互照应啊，我呢也尽尽孝心，家里面的事我爸也可以帮把手，他别的干不了，盯着保姆还是可以的吧。啊，这保姆又不是家里人，哪有那么尽心尽力的，不盯着还真不行。 于海的妈妈前年因为突发脑溢血走了，未能让妈妈享福，这一直是于海的遗憾。听了于海的话，许梦安连连点头。婉珍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她能理解你的决定。你妈走那段时间，她比你还难过，她亲口跟我说的，说不知道修了什么福分，能遇到你妈这么好的婆婆。 哎，是啊，她跟我妈关系是不错，从来没红过脸。按说就算他们婆媳有矛盾，那也实属正常，是吧？婆婆和媳妇儿那是天敌嘛。可我就奇了怪了， 怎么 婉珍居然跟我爸不对付？平时我家的状态就是保姆看着孩子啊，我爸盯着保姆，婉珍呢防着我爸。 防着你爸 啊？ 这 家里边啊，这个东西也不让我爸碰，那个东西也不让我爸动。哎，我跟你说这话可是真没拿你当外人，他防我爸就跟防贼似的。 我说于海，夸张了吧？要真这样，让婉珍出来上班不是蛮好的吗？她不在家里待着，你爸也自在些。 可问题是，婉婉上三年级了，正是培养学习习惯的关键时候，我爸和保姆可帮不上什么忙。再一个，珍珍还那么小，难道说这说断奶就断奶啊？河间巷的小院里，李云街外婆家，李林也叹息着。唉， 许梦欣压低了声音：“姐夫，你们打算怎么办？生还是不生？”“ 还没定呢。”“哎，你可千万别多嘴啊！”“ 我要是多嘴，还会跟你这儿说话。”许梦欣眉头紧蹙。我呢，自己没本事，吃老贾的，喝老贾的，全职太太嘛，别说外人，就连我婆婆都看不起我。 说什么呢？全职太太就是你的职责，要是没有你，老贾的事业能做得这么好吗？ 得，姐夫，你这话我爱听。不管怎么着吧，我要表达的就是，我姐跟我那完全是两类人。我没什么追求，她可不一样。当年在杂志社，他都快当副主编了，说跳槽就跳槽，这份魄力一般人能有？ 好不容易啊，云接大了，我姐的事业呢也越来越棒。哦，这个档口让她再生一个约等于毁了她的前程。这些年我算想明白了，这世上哪有什么面面俱到的女人呢，我这种顾好自己顾好我的家也算是本事了，可不能全世界都是我这样的女人吧，也有的必须得跟我姐一样冲锋陷阵到社会上跟你们男人拼一拼。别看我平时跟我姐经常拌嘴也没少脸红，但这一点我还是很佩服她的。姐夫啊，不说这么多呢，意思就是生不生你别干涉，让她自己考虑啊。 李林微微感到震惊，没想到这小姨子还有这番高论，他笑着说，我就是这么说的，尊重他的决定。 那边许梦安对于海说，于海啊，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尊重婉珍的决定。 于海无奈地摇摇头，这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夫妻俩总要牺牲一点自我的啊，无非是谁牺牲的多谁牺牲的少。当年婉珍怀婉婉的时候我还没什么钱，不是照样让她辞职回家安心生孩子吗？我这是为了什么呀？还不是为了让她少操点心呢。现在她倒是怪起我来了啊，说要不是我她就不会跟社会脱节，好像当年她不辞职现在已经是个女强人了似的。他觉得他自己牺牲了，那我呢？我就没牺牲吗？ 哎，哪来那么多怨气？过日子嘛。 哎呦，你现在竟是这口吻了，过日子嘛。看来大学时代那个喜欢看雪看月亮捧着诗集的许梦安早就不在喽。你别说啊，我家婉珍还真特别崇拜你这样的啊，说人家许梦安不是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的吗？还说你把云街教育的那么好啊，什么也没耽误。 许梦安靠在椅背上妄自笑了起来，看雪看月亮你不提我早忘了。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是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汪国真的是， 你看你没忘。于海定定地看着许梦安，那头外公和外婆去厨房了，老贾去上洗手间了，李林和许梦欣还在院子里说话，客厅里只剩李云街和熊熊。 这李云街顶着蜈蚣辫儿吃了外婆做的饭菜心情大好起来，熊熊却黑着张小脸还堵着气，谁让表姐刚才凶他。熊熊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塑料绳，趁着表姐沉迷电视剧的时候偷偷地绕到她身后拿绳子勒住了表姐的脖子。啊！李云街大叫，扯了塑料绳站起来，伸手一推把熊熊狠狠地推到了地上。 熊熊捶地大哭起来， 救命啊，姐姐打人了，姐姐打人了。 李云街也气急了， 熊熊你这是贼喊捉贼，明明是你先拿绳子勒我的。 一众大人闻声全都跑进了客厅，老贾一手提溜着裤子一手提溜起了熊熊，怎么回事？ 姐姐打我，姐姐打我。 熊熊哭红了眼，眼巴巴地看着大人们。李云街百口莫辩， 明明是你先勒我的。 李林说道，云街，向弟弟道歉。 李云街不可思议地看着老爸，爸，我没做错，为什么我要道歉？ 许梦欣扶着肚子走到了熊熊跟前，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老实跟我说。 妈妈，我没勒姐姐，我姐姐玩她不跟我玩她打我。 还没等许梦欣说什么呢， 李林便严肃地看着李云杰，弟弟说的是真的吗？李云杰的眼睛红了，他说， 你不相信我，外婆，那你总该相信我吧。 外婆搓着手，这两个孩子护谁都不是，就说道， 哎呦，小孩子打打闹闹没什么的，这样才热闹。 李云杰真的气恼了，他狠狠地瞪了熊熊一眼，就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许梦安得知这事的时候，刚好从餐厅出来，正准备回公司呢。他一听说娘家闹得乱哄哄的，那还了得，就赶紧驱车赶了过来。李林正挨个联系李云街的同学，许梦欣呢，又和老贾吵上了。老贾要打熊熊，许梦欣就拦着，不但他拦着，许家二老也拦着，老贾给急了。 你，梦欣，欣欣，孩子就是你给惯坏的啊！你说你，家务有保姆，你平时的任务就是教育孩子，可你把孩子都教成什么样了啊？刚才我就看出来了，就是熊熊惹的祸。云杰我知道的，他绝对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对弟弟发脾气啊。我说，爸妈啊，你们也别拦着，熊熊这顿打那是躲不过的，就算不在你们这儿收拾他，回家了我照样得收拾他。 你敢？贾浩文你可以啊，啊，胆子够大的，居然凶我，居然当着我爸我妈我姐我姐夫的面凶我。 我要不是看着你挺着这个大肚子，我 怎么你还要打我？够了！ 许梦安大声呵斥：“ 我头都大了，你们俩要教育孩子，回家教育去，让爸妈清静几天吧。算我求你们了。” 李林也劝：“哎呀，就是回去吧啊！” 老贾脸上充满了歉意， 可是李云杰他， 他不会跑远的。肯定跟哪个同学在一块儿呢，你们别担心。 许梦安这么说着走到妹妹身边。 欣欣啊，这都快生了，省着这点力气才好，闹什么嘛。 大姐。 许梦欣低着头。 那我先回去了。 找到云街了我会跟你们说的。 许梦安说着把许梦欣拉到了一边。 哦，欣欣啊，有个事儿差点忘记告诉你了。月子中心我给你订好了，这钱我出。不对，应该这样告诉你婆婆，钱由我们娘家来出。 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许梦欣哽咽了。 我正为这个跟他们闹呢。 欣欣，撒泼你最欢，却是半分精明都没有。平日里老贾没少给你家用，也不知道攒点私房钱，整天就知道买买买的。 姐，月子中心的钱我到时再还你喽。 你敢说？我敢相信吗？ 许梦安摸摸妹妹的肚皮，接着说：“ 欣欣啊，钱是小事，这才是大事。” 李云街在何路家呢？两个女孩躲在房间里，不知叽里咕噜说什么。不多时，何露妈妈就接到许梦安的电话，听说李云街在何家，许梦安和李林都松了口气。许梦安开着车对李林说：“ 何露妈妈说要留云街吃晚饭，让我们晚点去接，这样我先送你回家，然后还得回公司。” 李林苦着张脸：“哎呀，这云街还生着我的气呢，虽然熊熊有错在先，可是当着爸妈还有老贾和欣欣的面，我总不能一句重话都不说吧。”“ 唉，看你愁的，女儿三天两头跟我怄气，我说什么了？”“ 不是，总之啊，咱女儿这几天怪怪的，总感觉她受了什么委屈。”“中午的时候我去青少年宫接她，老师告诉我说她心不在焉，还说……”“ 还说我们女儿其实不适合弹琴，对吧？ 这话我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这也太功利主义了。怎么，喜欢弹钢琴还非要考级，非要当钢琴家吗？ 这话是这么说，可现在云杰都读初三了，这是很关键的一年，要不然这钢琴就先停一年。我不想给云杰太大的压力啊，我们俩想的简单，不是那种唯结果论的家长，只要孩子喜欢就行。可要是云杰不这么想呢，他其实还是挺想把钢琴学好的。 我们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沟通一下吧。 啊，你跟孩子说吧。 怎么说？哦，云杰，你看你学习挺忙的，要不钢琴课就别上了，多招他恨呢。反正坏人全是我，好人全是你。 这说明咱俩配合的好啊，不像欣欣和老贾。 哎呦，他们结婚才几年，有可比性吗？且得磨合呢。 那什么，你怀孕这事儿啊，欣欣知道了。 你跟他说的？ 云杰提了你去医院的事儿，这一来二去，欣欣他自己就瞧出来了。不过他答应我了，不往外说。老婆啊。 李林不知道多久没这么叫自己了，日子过久了，夫妻之间好像就不再需要称谓。许梦安微微诧异，怎么了？ 你不是十几年前的你了，那时候你还年轻，怎么忙怎么累都可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呀悠着点，工作上的事儿别太拼了啊。不管要不要这个孩子，你都得注意身体。 许梦安一时有些恍惚，这样暖心的话和刚才那个称谓一样，是丈夫许久都没说过的。她暖暖地说，我知道的。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语，感谢您的收听。 哦，黑妈妈，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你可知道她已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那男生。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国泰民安》，吴立群作词，徐梦雅作曲，雷佳演唱。 丹青墨染，空谷才幽蓝，悠远梦不尽，峰回又路转，千 走了。